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上来讲这个五重玄义，现在是讲这个体啊，妙法莲花经这个体。妙法莲觉要在翻到第43页，是入门之观，能通的教门，大分为十乐，就是藏通别圆这个四教，一教有四门。有门空门，亦有亦空门，非有非空门。教是显理的，门虽有这么多，但是所显之理，这个理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的这个体。五重玄义嘛，明体、中庸教啊，这个体就是理，理体能通之门有十六，所通之理只有两个，一个是偏，一个是圆。小乘人所通入的这个理呢，是偏，叫做偏真。大乘教所通入的这个理，这叫依实教、依实相，这是属于圆。圆就是圆满无缺。你看看那个实相之理，实相什么叫做实相呢？实相就是真实相。你看世间出世间法，哪一法最真实？世间法啊，无论是依报正报。一报有成住坏空，人有生老病死，圆不圆呢？不圆。这个实相之理就是真实的、不变的，也不是假的。就上头我们说的，梁祝是因果啊，梁祝。是建了房子的，就取房子的这个空，这个空呢就是实相，实相这个相是没有相的，这个实相没有相，不具诸相发挥，所以它叫做实相。这个偏圆两真，前八门同入八真，同入偏真。前八门就是藏通两教的，每一教有四门，这个教，所入的这个理呢是偏真之理。后八门就是别教与圆教。也有八门，同入远真，但有巧绰偏执之意。这个前后两个八门，入这个偏圆二理， 一个是巧，一个是拙。前八门跟后八门都一样，比如说说是藏通两教，藏教呢这个门呢就拙，通教呢就巧。这个别圆二教一样，别教八门这个别教八门这个巧拙呢是这么别教的八门啊，是一个是巧，跟着原教这个八门呢是一个巧一个拙，藏通二教一个是偏一个是直啊，就这么一个区别。就一一门各具信法二行，上次我们说过的了，信啊，闻教就能开悟，这是从信而入的啊。闻教以后一教做观，这叫做法行啊，这两个行。信行闻所即悟，慈心即立，得到方法难可示人。立根的人闻法就开悟了，他不假修观，也像我们这个禅宗一样，也不要王清明的参禅，一闻就悟啊。你看这个方法啊，怎么显示给人呢？不可显示。却要法性观本即为实义，底下呢就是实乘观法。第一这说观境，第二真正发心，第三是修定慧，修定慧就是修止观啊。修止观破法片啊，第五是善知通塞，第六善用道品，道品调适啊。第七善用对治，对治助开。第八善知位次，就是晓得我现在所达到的是什么位次，不能够一番烂胜，未得未得，未正未正。第九能难忍，第十离法难，法也不能耐。法呢，那也是个病。这个呢，上来我们廖老说过，四教都有实乘观法，浅深不同，大概差不多。第三是粗妙，第四讲这个开显，这个料掉的，这是第五的，上边一共有七颗，第三、第四，那么可以寻意，可以理解。底下，因为这个地方是主要显体的，所以底下第五呢，实相为诸经做体。切此意境皮面前后同意，虽然说《法华经》以实相为体，但是此经在一经的当中明这个体的地方很多，比如说化成与保守，保守就是此经啊，辅财也是体， 这三草二木，那一实地就是体，啊，诸如此类的有很多的名义，名字不一样，但是体就是一个，就像我们人一样，人有很多很多的名字啊，出了家了这叫和尚，参了军了那叫军人，他就这么一个人，啊，体就是一个。方便品中愿祝福一大事因缘，开复执见，无上开复执见。开复执见，那就是此经之体。无上道，无上道也是此经之体。实相印，啊，也是此经之体。譬喻品中，一大车，譬大乘，这个大乘呢，也是经之体。信写品中名辅家业，啊，如来的家业，如来什么家业啊？开示悟入佛智之见，那也是体。药草喻中名一切之地，就是一时地，啊，最实是。化成品中名为宝所，受记中名为细珠，法师品中叫做秘密藏，宝塔品中名平等大会，受量品中名非如非异，那个实相是非如非异，神力品中名密要直大，妙音品中名普现舍身三昧，观音普门品中名为普门，劝法品中名智众德本，这德本呢也是实相之体。如是等异名不同，其意异义，名字不同了，依照这个名字解释它的道理，语言呢也就不一样。解释一实地，那有一实地解释的方法，那么理呢都是一个，要说理即真实，就是以实为相，这叫做实相，故名实相。灵智即照，上来举了这么多的体的名字，它底下呢给它加以说明。灵智即照名佛之见，三世诸佛唯用此自性化他，故也以大事因缘，十方诸佛出现世间，夫妇道同，皆是唯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什么大事因缘呢？就是要一切众生都要汇入这个实相之体，这就是一大事因缘。说是无上道，无上道，道者是虚通，凡是这个道都是通的，不通就不能成为道啊，这个道路说是无上道，这个道路通入无上，无入堕落三藐三菩提，这个无上道，正定诸法，名实相印，运载名成，譬如一大车，承办佛事名为家业， 一切所依，命一切之地，诸法之远，故命宝所，圆妙难思，故言宝珠，无所寄居，而含众法，叫做秘密，这个密藏密要，通达无奈，命平等大会呀。说上面说的，一切无奈人，一道出生死，一切诸法中悉以等观入，那就是平等大会。这一二变名非如非异，妙舍自在，故言普现舍身三昧。这个普现舍身三昧，那也是实相之体。入实相之有，故名普门。诸法优生，故言德本。如是名义差别，这个体就是实相。上来说这么多的名义啊，好像是有差别，实际上这个体呢就是一个。次名诸经义名，上面所说的呢，仅仅乎是《法华经》这一经当中对于实相之体所有的不同的名字。除了《法华经》以外，一些大乘经典都有体，都有这个实相之体，但是诸经当中的这个名字呢也不得一样。那底下呢就列举，贺真善，贺言真善妙舍。诸经当中啊，贺讲是毕竟空，或者说是如来藏，或者说是中道等，不可具载，皆是实相，别称系是正印。你不要说说是大乘经典都要有实相印，那么才是佛说的。如果说你看到除了法华经以外其他的这些个大乘经典啊，他那个地方他不用实相两个字，他用种种名字啊，都是说的这个实相之体，那都是正印。各称第一。又众经半满大小之书，体有旁证，正即实相，旁即偏真。虽然说体有正有旁，只是就众生的根基深与浅、会理有究竟有不究竟啊，所以这个佛应即摄教，有满字教，有半字教。半字教那都是说的偏真理，满字教呢都是说的大乘实相之理。或是或是偏真何时含实相，实相何时含偏带偏真。这怎么讲呢？偏真就是二乘所证的这个，上次我们讲的这个七种二谛、五种三谛，哪有那么多的二谛啊，哪里那么多的三谛啊， 啊，这就是要寒要带而产生的。偏真何时寒食相，这个偏真，二乘人，特别是通教的这个三乘，他虽然以偏真为理，但是如果根立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偏真理相不是单单是空的，哎，其空不空，这个就是呢，这偏真何时寒实相啊，实相何时带偏真，实相就是就教外的别教与原教这两教，这是要带啊，怎么叫个带偏真呢？说是实相当中，实相是具足一切法的，不但是具大乘理，它这个理相也带偏真理，啊，这叫实相带偏真。而通称实相，啊，故中论曰：实相三人共得，共得者即是偏真。三人呢，声闻缘觉菩萨，啊，就这个，是共得，这是小乘，这是就是通，就这个通教的三乘，啊，所证的偏真。大经曰：声闻之人，但见于空，空即是旁也，旁就是偏也，就是偏真，啊，智者见空，你看看，就是大乘的这个说是这个说是实相何时带偏真呢？智者见空，即于不空，不空即正也，此经曰：我等昔日同入法性，法性即是旁，这个法性呢，指这个偏真法性。今日难住实智中，实智即是实相之正，即正也。小乘三法印是旁，通教代旁名正，别远但名于正。通教为什么叫个通教呢？他比那个藏教的根性人呢立，向后它主要是向前通，能够通到别教，能够通到原教，这叫做通教啊。通教代旁，它本教呢是以偏真为印的，明正，它能够通远，也能够通别啊，这叫个代旁明正，别缘二教，但名于正，不复论旁。别缘两教都是大乘教，啊，大乘教呢，原教是对大乘的立根说的，啊，别教是对大乘的顿根说的，别教是度菩萨法。原教是佛法，啊，不复论旁。若要五位汝为论证，这个汝位，就是释迦牟尼佛初称正教，说华严经，譬如从牛出乳，啊，这汝位。这个汝为论证， 就是对原教跟别教这两种根基的人，这都是正而不是偏。若为论旁，若怎么的？睡觉啊？那个是的，这个讲经期间除了上殿过堂坐香出坡以外，多一个活动就是讲经听经，人人都要参加。人人都要参加，包括你们上海来的几位法师，到广门寺来是传经送宝的，也不能够说高兴上殿就上殿，不高兴上殿就不去，高兴坐香就坐香，不高兴坐香就不去，我今天那是在什么时候了？八九点，就昨天呢，是今天呢，今天早上，那是做早饭香的时候，你们这个上海玉湖寺来的几位法师啊？一个人在外边跑，我说这个什么时候了？还是跑香的时候，还是打抽筋的时候？怎么一个人在外头跑了一看看？说是我这个肚子不好，肚子不好，肚子不好，禅堂里像每只香都打抽筋，都可以解决。如果说我这一天砸肚皮砸六十趟，这个呢是不能坐香的，我过去我砸肚皮一天砸六十趟，这是一些功夫就砸，一会儿这个怎么坐香的？砸个三趟这问题不大呀，这还蛮正常的，那我跑到那个房间里看看呢，有两位法师呢，还在那睡觉呢，头蒙起来在那睡觉。我问他你为什么要睡觉啊？他说我感冒了。他说病也来得很快，我是感冒了。这个呢不好啊。广门寺并没有什么规矩。你说广门寺现在有什么规矩啊？该上殿的时候大家一道去上殿。该坐香的时候大家一道坐香。上殿出坡听经皆如是，这个随众，这是住丛林的最起码的这个要求，最起码的要求了。你说说人家在禅堂里都坐香，我们在这睡觉，这个也不太好啊。那个呢，所以你们几位法师到广门寺来，还是个人自愿来的，还是由上海佛教界这个选派到来的，我们还不太了解。无论是怎么来的，既来着呢，就要跟大家一样，不然的话，将来你们回来怎么交代呀？那么今天呢，我在这个地方正式呢，跟你们打个招呼啊，那可不能随便。 同时禅堂的扳手师傅，特别是维洛师傅，要注意这一点。凡是送进禅堂里向的人，那都要守禅堂的规矩，上殿过堂，足行诸佛，听经。如果有人不按这个规矩行动的话，首先要提出劝告，是吧？不是在禅堂的就有禅堂的规矩，住外寮的有外寮的规矩，都有的。所以在租房呢，怎么样子我们还不太了解啊。我到广门寺都要一合相。这个下边，洛为论旁，洛呢就是无寒石，说小乘教的啊，只有旁没有正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在这个鹿野园转四季法轮，那是纯洛啊。二苏是旁正相间，二苏就是方等般若，这两个教啊，有旁有正，是旁正相间。二苏旁正相间带提壶，不是的，二苏旁正相间带，是吧？提壶为正，又正实相，多诸名字，要名字中复论旁正。圣曼经，圣曼是一部经啊，以自性清净为正，余名为旁，华严以法身为正。这华严经呢是以法身为体的，华严也有很多的名字啊，以法身为正啊。般若一切种智为正，涅槃以佛性为正，实境以实相一乘为正，余名为旁。此则非旁非正，论旁正。旁正系是经体啊，粗妙开显可知啊。这个底下呢，第六第七都撂掉了，下边讲这个明这个宗。体既然已经显出来了，这个体怎么取入呢？怎么汇入这个体呢？底下这明宗，宗是因果，是门啊。宗者是修行之后筋，显体之要息，入梁柱吃屋，戒往提纲，戒往体纲尾啊。体尾则目动，梁南则脚臀。这个底下呢，他把这个明宗的大意呢点一点。什么叫做宗？宗就是修行啊，而且是修行的后筋。那个体不管修行不修行啊，本有的，无始无终的，无因非因非果的，上面说的呢，修行呢就有因果了。你说我们这开始发心修行，从最初发心修行就是为因，到了最终成了佛了，那就是果啊。 修行后经，喉是什么东西呢？喉就是咽喉啊啊，筋这个筋字在这个地方讲呢，当作灵讲，修行之喉灵。如果说我们要说法，要说话，要说法，说教，那就必须要有喉咙，不是喉咙怎么能说话呢？啊，这个筋呢？是灵，人说是踢王踢刚则王木皆张，聂灵则金秀自制啊。一件衣服，比如说我们一个大褂子，哪怕一件海青，你想想把这个衣服拎正了，它拎起来像一件衣服，拎什么地方啊？啊，要拎这个领子，你从底下拎这个衣服就不像一件衣服，啊，啊，这是譬喻这个修行的因果，也要像拎衣服一样修行，也有步骤，有顺序。显体之要息。显这个体要息，息就是路，上次说的有四四一十六门都是显体的啊，那必须经过这条道路。他觉得底下举个譬喻，如梁祝吃乌，戒王提纲尾，戒王提纲，戒王提纲尾，在这个地方呢，戒王提纲尾，在这个地方，这句话呢是五个字啊。如梁祝吃乌，盖个房子必须要有梁有柱，有梁有柱才能建成一个房子。这个网就是打这个捕猎的网，那个网就跟这提衣服一样，你要是不会提这个网，你也提不起来，你也撒不出去。你看这借网的人呢，这提为网的这围呢，就是网的那个钢绳啊，一转转那个钢绳啊，你把这一拎，这个网目结张，网目结张，它就能够起作用嘛，就捕猎嘛。它底下呢，世宗显体分为两科啊，一是简宗体，二正明宗。众经同意啊，三众经同意，四明粗妙，五戒因果啊。现在第一简体，简这个宗体啊，宗跟体有什么区别？那么体要宗来会啊，那么宗跟体有什么分别呢？不能分的，没有宗就没有体。体要宗来显，体要宗来显，要显这个宗体。有言，有人说宗就是体啊，体就是宗啊，这个所以此处呢不用呢，就是不认可的。为什么啊？他说宗旨即是因果，因果是二，就简别这个宗，什么是宗，什么是体。 宗旨，这个宗旨，旨呢就是要达到，有因有果，有因则有果，这叫做宗旨啊。既然是讲一个因，讲一个果，那因果是两，就是即二，那是二啊。那个体呢是非因非果。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啊，这个体是非因非果的，我们要说《法华经》这个体是就是我们人人本具的，我们将来所要悟也就是悟的这个体，正也是正个这个体啊，十方诸佛正在这个体以后啊，那么他就有那个全体大用。体是非因非果的，非因非果昨天已经说过，就像这个虚空一样，我们有了因果，就是我们以梁柱盖一个房子，这个房子里头就有个空，那么房子里头这个空不是因为你盖了房子才有的，没有盖房子以前就有的啊，所以它非因啊。那么非果呢，跟这个道理一样非因非果，非因非果是一个，什么叫一个呢？连一个都不可得啊。一呢就是仅剩有我们怎么说呢，一就是一项，这个没得项的，虚空没得项啊，勉勉强强说这个体是一，实际上它是非因非果。体即不二，体若是二，体即非体。宗若是不二呢，那个宗就是不是宗了，宗是二，体是一。体要是二就不是体，宗要是一呢那就不是宗，这是鉴别这个宗体的不同啊。宗即非宗，如梁柱是物质纲纬，悟空是梁柱所取，不应以梁柱是悟空啊，不说得很清楚吗？悟空是梁柱啊。宗体若一，其过如是。又宗体异者，则二法孤雕，纵非显体之宗，则邪道无印，体非宗家之体，则体下不周。体下不周，离法性外，别有因果啊。宗体若异，其过如是。今言不异而异，要非因非果而论因果啊，故有宗体之变。普贤观云：大乘因者，诸法实相；大乘果者，亦诸法实相，即其义也。当知实相体通，而非因果。行时变因，行中论果，譬如通体，非时非中。你比一块铜，这个铜有什么时有什么中呢？如果说你要想把这个铜要铸成一个佛像，那就有始有终了啊。这个有始有终就是因果啊。即命为相，你铸为相，即命相始；至容细毕，即命相终。若是此欲不计不离，总亦明矣。第二，证明宗者，此经 时从序品，起安落恨品，破费方便，开显真实复制之见。一名弟子师因师果，一名师门全因全果。文艺虽广，作气书要，未成弟子师因，淫正果旁。故于前段名记因记果的，记因记果嘛，就是指前段的这个，前十四品开权显实。从永初品起劝发品，就是法布经28品，法纪显本，费方便之尽受，名昌元之实果。开记显本以后，那个记呢，自然就废了，实果。一名弟子实因实果，一名师门全因全果，而显师门之实果，是果正因旁，故与后段名本因本果。何前因果，共为经宗，意在于此。所以经分二文，论本论记，双体法辟，举莲举花，实地全是总在其间。这是一个。第三，众经因果同意者，今经记中实际因果与众经有同有异。记中因果、实际因果给其他的经典呢有同有异。本中实地因果是众经所无，这个《法华经》所以是诸经中王。正以此之因果为经妙宗也。第四，这个开权论粗妙，论开显，这是料中不说的。第五，戒成者，普经说因果正为通义生法行人，若开权显实，正令七种方便生身未入者入，旁令生法二身已入者进。他词中啊，讲生法行人，就是生身行人跟个法身行人，生法二身。什么是法身呢？法身就是已经破无明的人，那是正法身的。小乘人呢，他不能够破无明，这叫做生身啊。生身他是受分段生死的，那个生身，这个要懂得的。若说寿量长远，旁令生身未入者入，这是旁义啊。正令生法已入者进啊，进呢就是进就是增道损生啊，这都大乘法身。叫下文中有，大乘无量这个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法华经》，到了下文开记显本，说这个如来的寿量沉淀接前，九成圣果。就是那个开权开记 就是那个说那个如来的受量，你看有多少不得得意啊，啊，那可不得了，那都是法身，都是法身大师，嗯，法身大师也增益，比如说我已经证得初住的，闻如来的受量，他就增进了，或者进入二住，甚至于进入到等觉，啊，这叫做增道损生，啊。神力品愿，如来所有一切甚深之事者，是非因非果，是甚深之理；因果是甚深之事。从七种方便，出得入远等通轮位，名之为因。这个通轮位，从初住。从初住啊，在这个铜轮位，初住以前实性位，那是铁轮位啊，等初住以后一直到等角呢是银轮位，到了成佛呢那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位啊，啊，那名字为因，都是因啊，乃至欲有一生，欲有一生不就是等角，那是最后一品生相无名在，若转一生，把这个一生呢，这个转世成之啊，那也很转呢、啊，它不是讲破啊，嗯，记得妙教，名之为果，这个无名这个果呢，就是转轮圣王果，从二柱至等角中间，名为一因一因因。一果一果果，从二柱就除柱以后的二柱，一直到等角这个中间，总的来讲呢都是阴，但是他这个地方呢讲的阴阴，二柱本身就是阴吗？从二柱进入三柱，那就是阴阴，以三柱做阴的，对吧？这个这个阴阴啊，一果一果果，正到二柱，这是果啊，一是果之果，一是初柱之果之果，这就是果果。啊，这个因果怎么来的？这个从二柱至等角中间，这个因果怎么来的？是的，用无奈道，伏一分无明为之因；用解脱道，断一分无明，明之为果。从初柱到等角。一份一份的福，一份一份的断，讲到福就是在昧断一切显要福，用什么福呢？用无奈道，断用什么断呢？用解脱道，四十二位都有福有断啊，断了一品无明是断呢、啊、再断第二品无明还是断呢、啊、断了四十品无明还是在断呢、啊，啊，啊，所以故曰因因，啊，啊，要此解脱复修无奈，故曰因因，从此无奈复得解脱，故言果果，除住见真，以真为因，啊，住前详似。非是真因，若取性德为初因者，弹指散花系誓愿因种，虽闻一句是了因种，凡有心者是正因种， 此乃远论性德三因种子，非是真实开发，故不取为因也。这个讲这个《妙法莲华经》五重玄义，明体宗用教，明也讲过了，体也讲过了，宗也讲过了，下面第四是明用。世俗世间一切法都有名，有名必须有体，这个名字从哪儿来的呢？从体来的，体是名之体，名是体之名，一切万法既然都有名，都有体。说是这个茶杯，这是名字。这个茶杯是个名字，它就有一个茶杯吗？那这个茶杯，这个茶杯两个字从哪儿来的呢？有名有体。说说把这个人，十法界当中，单举这个人法界，就是我们现前这个人，人是一个名字。这名下必须又有一个人，就是这个有舍有心，指这个人。那这有命就有体，这是要施法界一正庄严。那个一正庄严当中，正报有舍有心，一报就是山河大地草木丛林。那么现在我们讲这个经，一切大小乘经都有体，这是法门当中呢是最关重要的这一门儿。为什么谈的是这个体重要呢？众生迷，就是迷的这个体。诸佛悟呢，也是悟的这个体。是的，众生要想转凡成圣，那必须要转迷成悟，就是悟的这个体。那么这个体虽然是在迷，是在迷不减，就是在悟，它在悟也不增，再迷不减，再悟不增，所以此中上面讲的，我昨天把这个东西呢没有给大家讲清楚啊，说这个体呀，是非因非果。所以说是这个体 是再犯不减，再胜不增。用譬喻讲，实相无相，就拿这个虚空为体啊，用一个盖房子比喻会这个体的办法，那就要修因，要修行。虚空是本来居住的啊，要想用它，怎么用呢？那必须要修因，这个修因就有因果，比如造房子，啊，造房子是有始有终的，开始的时候搬砖运瓦，啊，竖梁、竖柱架梁盖瓦，那它有一个全过程，就是我们要取这个体，用修行的办法取这个体。它就有因有果，这个因果上边讲到简别体与这个宗的关系啊，体是非因非果，因这个宗呢是而因而果，一非因非果之体，起而因而果之宗，就是这么个过程。大乘教有一实相为体啊，那就是一个实相印，这个印就是体。为什么讲这个讲印就是体呢？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世间法啊，这个官府的像一些文件啊，政府的像有什么法令啊，啊，颁布的这些个什么，政府的这些个文件呢、啊？那个文件再多、再重要，你单写一个字儿是不行的，啊，写好了以后必须要盖章，盖章才生效。你就是到银行里想取款，你那个开那个支票，你不盖章也没得用啊，啊，那个章就是体，有了这个章，它那个文件呢才能够留，才能够起作用，啊，那就是体。大乘教以实相印为体。小乘教呢，以三法印为体，因为它这个体汇入大乘的实相体，它就起用啊，就起作用，就像我们这个世间的文书一样，盖了章了，它就起作用了，啊，它就生效了。这个体讲到非因非果，非因啊，说是大乘因者，诸法实相是；大乘果者，也是诸法实相是。哎，诸法实相这个体为什么讲个非因呢？啊？为什么讲个非因呢？因是我们修因开始修了，不是你修的时候就有啊，没修以前就有了， 都是非因。我们在一切佛事当中，你就是求个忏悔，他总讲从于无始啊。什么东西从于无始呢？就是说的我们这个体不得头的，不得个开始的啊。你说但是就是说你这个佛法怎么这么跟我们世间法不一样？世间法什么事都有个头，人家说冤有头债有主，你这个佛法没得头。当然呢，佛法要跟世间法一样，那就不成为佛法了。正是因为佛法别于世间法，就是跟世间法不同的。何以故呢？世间法是造生死的，出世间法是了生死的，所以我们这个叫佛法叫无始。实相之理，我们要是不明白这个理为什么无始啊，反正你看看我们这个虚空有始没得始的，就拿我们这个顽空来讲，这个顽空啊，它也没得始啊。你说我们这个虚空什么时候有的？成住坏空，我们这个所居住这个一报国度，成住坏空，空了，这个皆空了，虚空还在啊。成的时候这个虚空就在，住的时候这个虚空也在，坏的时候它什么都能坏，初禅、二禅、三禅都能坏，它这个虚空它不能坏的。成住坏空，空了，世界空了。比如说我这个房子，一下子起了火了，烧光了。烧光了，它这个空还在啊，这不是空怎么烧呢？这个体所以无始。那么这为什么是无始非因？无始就是非因，非果。你证得这个果了，证得这个果是你证得的。不因为你证得就有，你不证得就没有，是非因非果。而且这个体，人人本具，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具到什么样子呢？那个念《华严经》，华严头子有这么一句话：“折诺妙体，遍法界以为身。”折诺妙体是法身，这个法身不仅仅乎是佛有，一切众生都有，一切众生都有，佛都有，十法界都有法身，十法界的法身都遍法界。不能说我这个身遍法界的，我把这个法界已经占据了，你来了我就没有地方了，不是这个样子，多了都骗。骗法界以为身，好像是我们还没成佛呢，也不晓得是怎么骗法子的。不像你有譬喻吗？地往前诸，那个地是天，他那个天宫里像那个是豪华的不得了，千珠啊，有一千颗宝珠，挂在那个宝殿里头，这个宝珠都放光啊，怎么啦？你看它那个光放出来以后，每一颗珠放出来都遍满它这个宫殿，不能说我这个珠放满了。这个宫殿，你那个珠就不能放了，这挤满了不能挤，不是这个意思。就像我们这个讲堂里像电灯一样，电灯有这么多电灯呢， 每盏灯开开来，它的光照都能够骗这个法堂，啊，互不妨碍，啊，这个体呢是幽妙不可思议的。佛法界的这个体，如果大家不知道，五比地右下头吧，五比地右，那个五，翻于五比。此云五间，十五间受苦五间啊，他还有个五间呢，就是深五间。下地狱下五比地狱的人，下到五比地狱里上去，你这个身体呢，上次我们讲这个实如是的时候讲到的啊，四法界地狱恶鬼畜生我修罗啊，他以什么为体呢？以摧折舍心为体的啊，以摧折舍心为体的啊，那个摧折舍心讲这个极苦的呢，就是那个五比地狱，下到五比地狱，你这个人的身体呢，那个地狱多大，你这个身体就有多大啊。哎，那是我先下去了，我这个身体就占满了，那还有下的五比地又怎么进去啊，都骗那个的，都骗满的啊，这个体是周骗的啊。我们要晓得这个体，不要说到一说的五比地你就朝下想啊，一说的天堂你就朝高头想，这个都是我们当人一念心中本具的啊，本具的。提着是离也，是离也啊，不是像我们这个凡夫世间法，世间法我这个讲堂里能容300个人，再进来就进不来了，提不是佛法，不是这个样的啊。那个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既然有一个名字妙法莲花，经啊，这妙法莲花经，这是它的名字，这体的名字，它这个名字的体呢，就是以实相为体啊，在法华经里像是这个体的名字呢很多啊，如来迦叶喽啊，福地之见呢啊，什么大车喽，什么宝所喽，什么依实地啊，这个都是体的名字，实相体的名字。哎，这是讲到佛法要把这个体回归我们当人啊，讲那个实如是，讲这个体，体就是舍心。施法界从地狱法界一直到佛法界都有正报有依报啊，我们回顾回顾吧啊，对初发心的人熟悉熟悉啊，不然光这么讲我这么念呢，糊里糊涂的啊，都有依报有正报啊。讲到正报，正报就是舍心，施法界说是我这个这一法界的正报，单有舍没得心的是没有的，单有心没得舍的是不可能的啊。哎，你说我这个人单有这个人，单有100多斤的这么个人，没得个心有没有啊？啊，没有这么个人，哪这么个人呢啊，你就是死了，我生西方死了，我还没有投胎呢，中间他有个中阴身哦，中阴身呢也是个身呐、啊。啊啊，这就是个，这叫做 郑豹的舍心，嗯，那么这个舍心在凡夫位上就是以舍心为体啊，这个体在凡夫位上，这个舍心呢只是业力所感受的啊，业力依其果报，这个舍心呢结合在一道，这个依其的果报借书了啊，借书是一个什么现象呢？你这个真正的这个体心体呢就离开你这个身，离开你这个身，你这个身就坏啊，就开始就坏了啊，就这个身体就坏了，嗯，我们现在这个身不讲，单讲我们这个心啊，《法华经》里像所说的这一实相为体，这个体啊，那么这个体一切唯心造都不能够离开我们当人这念心呢，说是真实，实相就是真实相，这个相呢是绝对真实的，不是假的，不是短的，不能够坏的，实实在在的。你看世诸世间法什么东西实实在在的啊，人有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是不实在啊，心有生住异灭，这个东西呢也是不实在的。那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那实在不实在呢？不实在。虽然说有生老病死，有成住坏空，是个不实在，说是我们这个心也是不实在的。我们这个心不实在呢，是我们这个妄心不实在，而不是我们这个真心不实在啊。这个妄心是我们真心体上的虚妄啊，妄心是真心体上的虚妄啊，那你这个真心体是真实的，这个体就叫做实相之体，这是在我们以凡夫因中在迷的啊，在迷的为漏尘烦恼所覆盖的，就是这个实相之体。所以我们说小修小乘法，这个小乘法是偏真之体，说大乘法是原始之体。这个体说偏真也好，说原始也好，它都是一个啊。要理来讲，就是人有根基，有力，有钝，钝根人当体，他就成当下就成当了。动根人呢，他见这个体见不了了啊，在教中，在教来讲呢，这叫做半字法门啊啊，如果说这个半字法门，那就是属于全的，嗯。那么你看我们这个当人这一念心，这一念心就是实相之体啊啊，不然我们修什么东西呢？那体与我们不相关，我们这《法华经》就不要讲了，讲了半天有什么用啊？啊，什么东西，哎，都是诸道因缘，啊，发明心地的这个体。那么究竟这个体，说这个体是非因非果，而且这个体呢，就是一个实相，不可坏的。是常的啊，真实相，那么这个真实相不是像我们一般理解真实相不得相，空中无相啊，这个是真实的，这个相它是具法的啊。如果说它不具法，我们从因治果证了这个体以后，它怎么能够起作用呢啊？这个体不是哪个造的，不是说是佛造的啊，不是这个 本有的啊，本有的，提者是理也，天然之性德。就是拿我们世间法，你说这个欠债的还钱，杀人的偿命，这个道理，这个理哪个造的啊？自古以来有人类就有，他就这么啊，就这个道理。这个大乘经典此法华经以实相为体，其他经典那个它的名字呢虽然不同，所取入的这个理就是一个啊，就是无相实相无相啊，非因非果啊，无相。我们现在是讲经，用那杲门寺这个门庭来讲，我们是禅宗道场，禅宗道场也讲修行，我们也自己标榜是大乘法门，而且是大乘之大乘啊，而且您这是教外别传也好啊。那我们这个法有体没得体？禅宗有体没得体呢？禅宗修有没有宗啊？有体没得体啊？哎，请问办事的时候，我不常多想啊啊。如果说，我们就问问漏斗大师吧，那我们大家都会相信的吧？啊，我记得漏斗大师这个《漏斗坛经》里向开章明义，他就说了，他说无此法门，以实相为以无相为体，以无念为宗，以无住为本。他就是把我们这个禅宗法门用这个三句话给奠定了基础啊。无此法门什么法门呢？就是我们禅宗这一法，向上一着啊，从释迦牟尼佛这个莲华示众加设微笑代代相传，就是传的这个法门。那么这个法门也就是佛的法门喽，不是说是这个教外别传就不是佛的法门呐，那是佛传下来的啊，代代相传嘛，一直传到现在啊。漏斗大师教诫大众，那是在南华嘛，也跟大众说法呀啊，他说无此法门，以无相为体啊。什么都无相啊，实相无相啊，实相无相啊，就是我们指的这个实相为就是指的这个《法华经》所传的这个实相为体。经济大师讲的啊，复一念无相谓之空，那经济大师是教下的，漏斗大师嘛是宗门下的啊。我们现在讲经的广播寺呢，这又谈宗又谈教，我们都一只脚插两只船啊。经济大师讲的复一念无相谓之空，既然我们讲这个体就是我们当人一念，这个一念无相谓之空啊，空是空就没有相喽啊。你看这虚空有相没得相呢？你看这虚空还是长的还是短的，还是方的还是圆的，不得相啊。我们当人这一念心作为实相之体，这一念也没得相。虽然讲我们这一念没得相，但不能说我没有这一念哦，这一念是有的哦。 而这个东西呢还灭不掉的哦，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你就是我不活到了，我死了，你死了你也不行，你也丢不掉，对不对啊？这一念无相，无相是他的体，众生迷了，那就是烦恼啊；悟了，就是住，是这个福的直接啊。那么要想转迷归悟，那就修啊。悟了以后，就是见到这个理了。而我们现在呢，就是正用语言啊，按照这个经书里像啊，或者祖师这里说的话呢，我们加以理解。这个理就是这么个理，加以理解，这还不能算开悟，真正这个理、这个道理理解的彻头彻尾、圆满无缺了，悟入以后，这个理开了悟了。开了悟以后，这个理究竟还是空的还是不空的，到那个时候你就晓得了。不要到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现在这一内心是不空的，对吧？从你打妄想来说它就不空啊。我们上去打妄想就不空啊，妄想除掉了以后，返妄归真，这个体更加不空了。所以教中说点空明舍相，无法不备为之假。所以那个妙观出家那个文明来得来，是吧？是吧？无法不备，就只当人一念心，点空明舍相。这个点空明舍相就是点我们现前这一念心，它具法的。这不懂，这怎么会具法的呢？那你看看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虚空具法不具法了？山河大地、草木丛林都在这个虚空当中啊，它自然具法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讲到成住坏空，说坏了、空了，空了以后怎么办呢？空了以后再成循环往复，它还要成的。那么六祖大师讲一个无此法门，以无相为体，这个跟这个经、跟这个法华经呢，那个道理呢是完全吻合的。所以说佛祖的语言是一个毗公出气的啊，他用各种语言不同来表达啊，无相为体，无念为宗啊。此经中讲这个宗呢，这个宗就是会体之宗。怎么样子才能够会到这个体呢？就是要证得这个体，就是我们现在都有这个心呐。你看我们人们人都有这个心啊。佛如众生如嘛，都如啊，这个如我们怎么能够证得呢？那就要依教修行啊，来会这个依教修行，那就有因有果。那么既然讲有因有果，禅宗漏祖大师在这个漏祖坛经里讲，无以无念为宗，他讲这个宗啊，无念，我们家里像也有个无念的啊，他这个名字是无念的，我问他，他不晓得他自己有念不得念啊，他自己晓得啊。以无念为宗啊，我们要知道啊，无念说是这个人没有念头的啊，不得念头，死人才不得念头呢，活人都有念头，这个不是佛法的理解啊，这是小孩子这么理解的。无念为宗，佛法讲这个无念啊，一个是没有妄念，有正念，正念就是无念啊，正念就是无念。 以无念为宗，就是禅宗修行的这条道路，就是用无念为宗来修的。所以大乘国者，大乘因者，诸法实相是；大乘国者，亦诸法实相是，朝这么修的。那我们这个参禅参念佛是谁？我们叫一个是舍事用根，也是无念呐、啊。我们这个参念佛是谁？就是无念。啊，参禅念佛是谁？怎么参呢？说参的话叫起情啊，这个一情就是无念，一情就是无念了啊啊。那个一情有什么念？大家说说看，那分析问这个无情一情，我这个念佛的是谁呀、啊？佛是哪个念的？到底是什么人念的？翻来覆去的，在不明白处念念追究，这个念头是什么念头？在十法界当中落哪一法界？你们说说啊，落哪一法界啊？啊，怪不得赵州老人讲啊，说是佛这一字无不喜闻呢、哦。他这个念头尚且不落到十法界，他还落得九法界吗？虽然不落十法界，可是他有这么一个灵灵明明的这一个念，一念在这个正念啊，就以这一念从因至果。而且这一念呢，那从这个道理上讲是不动的，是不坏的，是常住的啊。所以古人讲从因至果之是时中不动，立物既称之处彼此空含。既然讲禅宗道场啊，我们在禅堂里像也写了那么两句话在门口呢，啊，一直镜像总持无量法门呢，啊，这个总持无量法门，那我们这个一直镜像禅宗这一法，就包括妙法莲华经，什么法门都包括在里头，啊，啊，如果是不能包括，不能够总持，那就不能禅宗，不能成为禅宗这一法了。也就不能成为根本法门。所以我们在上海那个玉佛寺真禅大和尚，他那个玉佛寺有个佛学院，那一年佛学院开第上第一堂课，开学了吗？开学要上第一堂课，这个大和尚说，我们大家今天上一堂课啊，我也做什么啦？到禅堂里做一支香。他用这一支，正用做一支香到禅堂里向开佛学院第一堂课的。那么可见的，你这个佛学院你就学的再多，你也是从这一支香里向出来的，因为它是根本佛法的根本啊。任何东西都要有根本啊。你说我盖个房子没这个地基，你这房子也盖不起来啊。栽花栽草们的根儿，它也不会生长啊，啊。我们这个地方呢，讲的这个上边讲的这个，因为这个讲这个教呢，它是，那说句俗话呀，四两棉花八把不弓，细谈细谈，跟着谈的一维系的不得了，啊。那我们研究教的，那就又要依文字了，逐步逐步解释。那么底下呢，上来，这个明体宗，啊，这个 三通道里呢也讲地线呢，我们讲这个第四名用，在妙玄解要第四十六页啊，四十六页，四十六页第后边这个两行，第四名用者，用是如来之妙能，此经之圣用，如来以全实二智为妙能，此经以断义神性为圣用。他上来标一个题在这个地方呢，只用全实二智能断义神性啊，神性断理由于二智啊，底下呢是要人要法左右互论耳啊，断疑就能生信，生信就能断疑，说是要人要法左右互论。前面明宗啊，是就宗体分辨啊，什么是宗，什么是体啊，什么是宗与体的相互关系。那现在呢叫明用，这个明用啊，把这个用与宗的关系啊加以简辨啊，加以简辨，使宗体，使宗，就宗体分别，使宗体不乱。今呢，论用，就宗用分别，使宗用不乱。这个上头这个文字不要解释，为什么呢？它下文有解释的啊，没解释就重复了。何者？宗亦有用，上来讲体有用，那宗也有用啊，用也有宗啊。那么下边呢他讲呢，我们要先要晓得，既然是宗也有用，用也有宗，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叫做宗，什么叫做用啊。宗用非用用，宗之用呢不是用之用啊，用用非宗用，是用之用非是宗之用。底下呢，用宗非宗宗，宗宗非用宗啊。这个把这个文字呢，我们把它这个标题给它读一读啊，底下呢我们就顺着这个文来理解。用者，什么叫做用？用啊，这叫做宗用者。什么叫宗，什么叫用？因果是宗，看看第五哈，因果是宗，从因治果，这叫做宗啊。从因治果嘛，这因果是宗啊啊啊，因果各有断伏为用，各有断伏，我记得上面我们说过的，啊，用无奈道伏一分无名，命之为因啊。用解脱道断一分无名，名之为果。你看看，啊，因果各有伏断。如果说我们要想理解这个经呢，一般讲呢是都可以，解释得很清楚的。 我们拿这个大乘法，从初住以后一直到等脚，就是从初住以后，从二住始一直到等脚啊，那么四十一位法身大师他要破四十一品无明，破四十一品无明这个全过程是讲因讲果讲缚讲断啊，要想断先缚后断啊，用无奈道是缚无明，用邪特道是断无明的，就是这个叫做用啊啊，这叫做用。我们现在不是讲这个第四名用吗？这个用的功能是什么功能？就是断疑生信，断疑生信，生信断疑。原教正老初住以后，这是破一品无明，正一份法身啊啊，破一品无明，正一份法身呐、那个法身是不是果呢？那就是果啊，破这个无明，这就属于因啊。那是为什么叫属于因呢？它破吗？破就要用功啊，用功就要有始有终啊啊！你像我们这个用功，禅堂的用功，你说你开悟一天能开悟啊？啊，一天开不了悟，三年开不了悟。那么这个三年都开不了悟，你三年都是用功的，一年一年的用啊，一年的用功，没有破的时候，那就属于浮的。慢慢把这个妄想扶下来，扶的，你就把你扶的，你就不能把你扶死了，它不起来，断无明了啊！这叫做扶断，啊，我必须把这个道理呢运用到我们这个，谈世间的法，把这个佛法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谈我们用功呢，就把这些道理运用到我们。这个日常的用功当中啊，破一品无明，正一份法，正一份的就是果。那么这个果呢，就他正一份法身来讲，这是果。那么就这二柱来讲呢，这就是因啊。所以上面讲的一因因一果果啊啊，他这个呢初住呢就为二住作因的，二住为三住作因的，到了最后成了佛了，不得因了，这就是果了，那还有因呢、不是成了佛以后还要成个什么东西呢？不能成了，对不啦？就这个道理。所以上面一因因一果果啊，也适用我们现在。这是讲这个因果各有福段，这是它的用啊啊，不用。我们现在讲这个用，用有宗者，这用中也有宗。上面讲体会体要用宗，现在这个用中也有宗。这个用以什么为宗？用于慈悲，这个也有宗。啊，用有宗者，慈悲为用宗，啊，慈悲就是用之宗。那我们这个讲，现在讲个用之宗是什么宗呢？就是慈悲，啊，慈悲就是断疑生信，啊，疑，那是苦啊。啊，慈能拔苦与乐嘛，生信就是乐啊。所以这个用之宗是以慈悲为用之宗，啊，断以生信为用之用，啊。若论于宗，切之 断符。那讲到终极时候呢，上面呢这个断符就不讲了，但论因果，所以上面就讲讲因果。今命于用但论断以生信，切至慈悲。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文字，以文字能够进行理解，若得此意，则知全是二智，能断以生信，是进境之大用。这是《法华经》有名有体有宗有用。那不晓得这部经我们讲过了以后，对我们讲的人，对我们听的人将来起什么作用，能不能够断一生信啊？佛在世的时候讲这部法华经，那是断疑的生信的啊，说是这个寂门，在寂门啊，是开权显实，断权疑生实性。到了本门呢，是断记忆生本性，那得到无量功德啊，那多少人成道啊，啊，他有这种功用，有这种功用，啊，说精进是大用于诸界。不纯明福智慧，不法福自应记，不正撇二乘果，不断生身菩萨之远离其其远心，不显本地增法身菩萨大念佛之道，损界外之声，如此利用众经所无。可见到我们这个这个法华经，法华经讲的这些个道理是诸经没有的，你听什么经都听不到的啊，只有法华经，特别是开记显本是诸经所无的啊。得此意，晓得这是福的全实二智。从这一点啊，并不是我从这个地方得了启发。所以搞明寺建藏经楼，你们那个普寿寺不是想要建大殿藏经楼的吗？跟你们说说吧。人家其他寺庙建藏经楼就建一个，搞门寺建两个，为什么建两个呀？作为一个寺庙，一个丛林道场，它是一个三宝常住，要有佛宝，要有法宝，要有僧宝。佛宝当然那是佛嘛，我们要供的大殿，无论那大庙小庙都有个大殿供佛的，这是佛宝。那么还有法宝呢？法宝嘛，起藏经楼嘛，法宝都起了藏经楼，都起了大殿后头。搞门寺呢，我们这个藏经楼呢是不起在后头的。佛说法，说法都在前头说的，那说到后头去的，那还有僧宝。这个僧宝，你说大殿上有了十八罗汉喽，那么三十二应身喽，十二圆角啊，都是僧宝。那搞门寺呢，还有五百罗汉堂，这是僧宝。佛十方诸佛度众生，用什么度呢？单用实质是不能够度尽一切众生的，单用全智更加不能够度尽一切众生，它必须要全实结合啊。 当用权的时候用权，当用时的时候用时。你比如释迦牟尼佛，初成正觉，于菩提树下三七日演大华严，那就是用时的。这演大华严跟什么人说的呢？那是给那个法身大士啊，法身大士，增道损生，给这种人说的。那么佛要度的，难道说就专门度法身大士啊？我们这些苦恼众生不度了，那就我们就苦了，那将来苦的没头了。所以佛的更加灵敏，所以要开权显这个为是实权啊，入路也圆。那么从这一步一步的从无汉到方等，从方到薄作，这都是权。到了法华会上来开权显实，为此一事是于二则非真。你看看，从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一代时叫权实结合，所以广目寺呢起这个藏经楼呢，就是代表这个权实二教的。大雄宝殿两边在左右两，还不得起到后头。挤着后头人家听不到，对吧？咱们听不到，这个两个藏经楼。所以他们有人看广门寺建一个大雄宝殿，他说你人这个大殿里边呢，这个佛像有佛像，佛像的供在当中。他说那还有佛像，人家这两边的这个十八罗汉呢，什么都在地下。高明寺这个十八罗汉呢都在空中，这个不但是增加大雄宝殿里面使用之面积，那是有表法的。我们不是贪图要为了增加一点使用的面积，那是表法的。表什么法？佛嘛是大脚圣人，那个十八罗汉也好，三圣也好，都是弟子但是他都是弟子，他也是正果的。十八罗汉都是正果的，正果的。我们是具足凡夫，具足凡夫是凡堕地凡夫，堕地凡夫就得蹲在地下，没错，我们都得蹲在地下，住在禅堂也跑在地下。到大殿上去也站在地下，吃饭也在地下，不知哪个说我们趴在空中里，那个罗汉就不一样啊。十八罗汉，罗汉都是小果圣人，从这个《法华经》中讲，就是按这个实相印，它就是偏真，偏真也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它也是假的。就是走的路呢还没到家，见这理呢还不圆满，但是他是个圣人呢，他最低限度他证一个真空理，证到真空理他就不能蹲在地下，真空理在空中，广目寺将来这五百罗汉堂都不在地下，都在空中，都在楼上。你们看看，你们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所有的寺庙的五百罗汉堂，没有哪一个五百罗汉堂是在楼上的，都在地下。也并不是说搞的是你把这个罗汉请在搞这些地下可以，这个不是说为了这个多占用一点面积啊，那他都有表法不过这是我个人的这么个，也就可以说是这么一个独断独行吧，人家承认不承认，反正我自己认为这个样子比较合适，我们就这么做的。藏经楼有两个，大雄宝殿一边是代表权的，一边是代表实的，权实二教，大雄宝殿前面这两张的罗汉都在楼上，圣人，我们这个凡夫堕地凡夫，就要地下跑这个样子这么做的。 这个全时而至能够断以省信啊，断计脉，未是失权之意；断本脉，开计显本之意，显本之意。诸经不明佛智慧，啊，不发佛自应尽，不发。发呢就是开发啊，这两句话，一个就是开权显实，不发佛自应计，就是开机显本啊，这两种啊，发就是开发，开发啊，不证破二乘果，你看哪一叫破二乘果的？没有的，只有二乘人证了小乘果啊。啊，吴晗正是修道正果的时候，吴晗过来以后，到了方等，到了方等会上谈篇至晓，谈大包圆，啊，正是挨骂的那个时候，到了第五，到了般若时候呢，那是给予用般若离水加以融通，啊，就为他。开权显实呢，做一个助道因缘，这个欠方便啊。到了法华会上，那就正式破二乘果啊，说你们这个走，你们这个到了文路就有了小果生果，你没到家呀所以二乘人到了法华会上，佛要破这个二乘果，二乘人还有点惊怖呢，他惊怖啊，他说这是佛一向来叫我们正我正果，现在说我们这个果是假的，不能不是真的，你还是真佛还是假佛呀？将非魔作佛，扰乱我心也呢，就这么来的，啊，这法华会上正破二乘果，其他任何教都没有的。不断生神菩萨之缘意，其其缘性，就是诸经不断生神菩萨之缘意，诸经都认为佛这次成道那个生神呐 这个释迦牟尼佛也两个身呢，在这个菩提树下现老比丘像，这就是生身，现前丈舍罗身，为41位法身大士说法音经，那就是法身，现两种身，这个双垂二相，双垂两相，二时同时，这别个教里像呢。不明的不断生身菩萨远离其其远性，不显本地增法身菩萨大念佛之道，不显本地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最初成佛的本地这个诸经是没有的那个增法身的不就是增道损生，下边说的闻释迦牟尼佛称佛甚大久远，那个法身大士都增道，增什么道呢？增法身之道，损生损界外这无名之生，他说念佛之道损界外之生，如此利用。就是此经上来说，就是第四这个名字用的众经所无，佛说的众经所无，不是我说的没有你学什么经你都学不到法华经里的东西仅仅具之，所以命章不论二乘菩萨等智论命章，就是开头的时候就是夫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为令众生开示误入福智之见， 他不讲二乘之见，也不讲菩萨之见，唯论佛弟之见，这是开张明义啊，这就是大乘顿教法门。春显佛之微妙智慧啊，不开九法界之见，纯开众生福祉之见，于今但道福所变化是迹啊。上面那几句话，上面两句话呢是讲这个开权现实，底下就是金经跟于经，除了法华经以外，于经都说福所变化是迹，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这一次成道啊，这是佛是本，他所变化的那叫个迹啊，不说佛身自是迹啊，他说佛本身就是迹，只有法华经自己说的我这个就是迹。你看看释迦牟尼佛，那个三那个要想说这个受量品，说法华经啊，把这个十方的释迦牟尼佛的分身都召集到了三遍土田啊，啊，不到佛身是迹，佛本身就是迹啊。释迦牟尼佛成道甚大久远，二万佛说，大同至妄，大同至圣佛说啊，乃至于梵王经中所说的八千反都是迹啊。今经自道佛身是迹，其余变化宁得非机呢？啊，今经正破化成，说是你们这个二乘人就蹬在这个地方就不走了，那不行啊、哦！他说我这是化成啊，给你们歇歇的，也没到家呢，况且阴行也呢，又破禀方便教菩萨，至寂为极。境界乏废，戏称是全啊，即中间诸意戏断，其余深远不思议信啊，又现本地真实功德。你看我们这个本门十妙啊，这本门十妙，本地的真实功德啊，那个《法华经》的这个本门十妙还不是本地的功德，本地的功德是释迦牟尼佛最初成佛那个本地功德啊，令法身菩萨得大利益，始自初阿，众令后察，摩十方挪由他头为臣，属增道菩萨是不能令尽。开权显示，开记显本，那些个法身大士有多少啊？增道损生的，啊，十方挪由他土为臣，你可以多少，啊，增道损生的，啊，在这个法华会上，如果我已经证到初住了，增道损生，或是增进的二住、十住，乃至于到等角，都不一定的，啊，这个增道损生。不能令尽，盖有如来欲全是二智，全是二智一位之语，普令四方俱瞎。四方俱瞎呢，就是所备之机啊，这个就是有这个什么住行相地啊，开示误入，这个四方。一切诸四门俱破也，啊，重住求于具足道者，断其身矣，齐其大信。你看看这个信呢，你看看在我们这个教中，这个信字多重要。不是像在我们哎，你说佛教我相信，这个相信这朴素的感情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啊，在教中讲这个信的位置就很高很高啊， 你说下边讲这个无人啊，有服人，有信人，有柔顺人，有无声人，有寂灭人。讲到一个信人，那都是破无明法身大事才具足的啊。其其大信令入欲远因，控幕后眼成，幕后眼就是大成。控呢就是控制，什么叫控制啊？控制就是乘这个车子啊，控这个车子，由于四方啊，你看看出住以后啊，破一品无名正位法呢，就进入娑婆若海，由于四方呢，经过住行相地这个四十位，直至道场，一直到成佛啊，大用大力，妙能妙意，犹自未尽啊。盖藏通以二智断四柱之疑，生偏真之信。他这断疑生信也有深浅的，都论断疑生信啊。不但是大乘教断大疑生大信，小乘教断小疑生小信，我们禅堂里禅念佛是说也断疑生信。大悟无其数，小大悟十八个，小悟无其数，这都是断疑生信的啊。一个悟就有一个断疑生信啊。以四二智，就是全智二断四柱之疑。上面我们讲的啊，五柱烦恼，二见这四柱的无明来的，无明他不能破的，破了无明就证法身了啊。他这个呢，只证了一个偏真涅槃，他也断疑呢，断四柱之疑啊，破烦恼就是断疑啊。开悟就是断疑，什么叫断疑啊？啊，生偏真之心，在正这个偏真之理，就是生这个信啊，这就是断疑生信。镜面虽谈是二乘，即偏行菩萨，亦是界内断疑生信，就是镜明。就这个那是方等会上啊，这个净明经就是文末经禅篇事小啊，即偏行菩萨也是属于界内的，他不能断了无明了，那就生界外了啊。没有断无明，只断一个见死后，只能够破一个分断生死啊，这属于界内的，说是一时界内断一生现，不能令小乘即方便菩萨断大意生大信，就是说明了呢，方等会上他也不能够令这个小乘即方便菩萨断大意生大信。断大意生大信这个功能呢，就在法华经，其他经中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大品通义，说大品经呢，只是进入到这般若会上啊，大品通义，亦是界内断信，亦是界内，我看看呢，大品通义亦是界内一段信生啊。别意随在界外，意外断尽意生远信。大品叫通呢，它是通大的啊，要通教本身也是断界内的疑，生界内之信。啊，他通别呢，别意随在界外， 也没有能够断见义生远心啊。他虽然能够断界内的疑生界内之心，但是别意他这个这近义断这个近义生远心呢，这个功能呢只有《法华经》中有啊，那就是开机显本啊。华严正义断界外义生于远心，华严经的正义断界外义，那都跟诸大菩萨说法的嘛，都是法身大士嘛，他是断界外义生于远心的，但是他没能够断近义生远心。华严经那么大的部啊，那个大乘经典，人家看到华严大富贵啊，但是他呢没有这个断近义生远心的这个功能，他不开机显本啊，不开机显本。所以人家说只有法华经是诸经之王，王于一切，故全是名随复通用而立大义，仅仅用佛菩提二字断七种方便最大无明同入原因啊。七种方便就是像上面就是七种二字啊，七种二谛，七种二字，七种方便同入原因，破至禁忌之情，生本地身性，乃至等角亦令断义生性。你看看这个断义生性一直要用适用于到什么人，一直到等角菩萨，等角菩萨还有一品无明啊，还要断这个一品无明啊，那就成佛了。如是圣用启通众经业，上来呢就是解释这个名体宗用，下边解释这个教相，这个教相我想大教相还有这么还有不少呢，我们再稍微顺一顺吧，能够讲就讲一点啊。第五是教相者啊，佛于无明相中啊，无明相啊，没得相啊。你看看我们这个《法华经》，法华经以实相为体，佛证的就是这么个体，用的这个体，这个体都没得相，又无相中假名相说啊，这个假名相说啊，一念无相谓之空，无法不被谓之假，点空名舍相，您把这个道理处处适用，都是这么个道理。假名相说，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就是无相啊，以方便力故，这假是假借也啊。说于经典各复远取义，说于经典就是除了法华经以外啊，华严、阿含、方等不若一些大乘经典，各复远取义，每一个教都是复远，远就是基啊，这个远这个基呢就是当教论义的，我讲法，我讲华严经我就当教论义，不什么都不讲，我讲阿含经我就讲阿含经，跟其他的经没有关系啊。这法华经就不一样啊，如华严除道圆别之机，高山贤照，直名次第不次第， 华严经，就天台家判叫华严，是鼠辈之机，是待变明远，待变明远，那是法身大士吗？法身大士都是大菩萨，这个大菩萨根也有立顿，你不要说我们这个凡夫有立顿，那个菩萨也有立顿的，哎，这也不能怪我们了，说我们这个有立顿是应该的，是吧？菩萨也有立顿啊，这华严教、立教就背两句，背个一个圆教，一个别教之句，啊，别教是度菩萨法，佛教呢就是佛法，啊，度菩萨法是不次第的，度菩萨法是次第的，佛教呢是不次第，你看看直名次第不次第。这个叫一替，叫这个又就这个一替三观啊，就这个一心三谛来讲，别教菩萨他把这个空假中呢割离开了，先空次假后中，这么修的，一步步修的，所以叫次第，这是别教所谓这个华严经中都有的啊。那个圆教呢，圆教三谛一心中得，空假中没有前没有后啊，你看那个文中不是有的嘛，有这么多文章，三谛一心中得啊，那你说这个三谛一心中得本来这个道理蛮好的，为什么这个他为什么的那个别教菩萨他认为这个都要先空四者，先空四者后中呢？他这个机就这么个机，他就这么认为的啊，为什么认为呢？他的根力根钝啊，他不能够就跟我们那个藏教跟通教一样，藏教的人看到一切法，他要想把它看空了它呢，他要加以慢慢的分析啊，是苦啊，是空啊，是无常啊，是无我啊，他慢慢分析，把它分析空了，根钝，根利的人呢，他一看这个都就是空的，不要分析啊，所以这个华严经如日出出是高山先照，太阳再出来先照高山啊，高山嘛就是那个华严会上的法身大士，这个两种机啊，就是华严教，这个执照执名次第不次第，修行住上地上之功德，环境是被教的，被教的也修行的，住上地上，什么叫个住上地上的啊？别教度菩萨法断十二品无名成佛，圆教是佛法断四十二品无名成佛，这个叫做住上行，这个修行住上地上啊，这个东西要住上，圆教从初住到二住一直到十住，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角妙角，要破四十二品无名。别教呢从初地开始的啊，别教的十住十行十回向这是贤位，它不是圣位，不能破无名的啊。圆教住教这个两个字修行住上地上之功德，不变如来说断说顿之意，他修这么修，教也就这么教，说修也这么修啊，他不说为什么要说顿之意，他不想的。法华这个法华经就讲了，底下呢，若似无憾通说无常知苦断际正灭修道，不明如来取巧实晓之意。无憾经 释迦牟尼佛入鹿野园啊，从那时候开始讲这个四阿罗汉，这个中阿罗汉、长阿罗汉、杂阿罗汉、增一阿罗汉，都是说的三界以内，这个一正庄严，修行的方法，出三界修行的方法，通说无常，苦啊、空啊、无常啊、无我啊，知苦断戒，说这个四谛法，释迦牟尼佛说如意愿，为无比丘转四谛法轮喽、三转的法轮于大千是故辞论常清净，知苦是苦谛，断际是寂谛，正灭是灭谛，修道是道谛，这个四谛啊，所以有示转，有劝转，有正转啊，这个就是这个四徒所说这句话。他就这么说，那个小乘人呢就依教奉行啊，他就能够断见识和了分段生死，佛也悟也不为什么要这么说，他也不问啊，我这个反正就蛮好的，就这么大家啊，不明如来取巧实巧的，他也不讲如来取巧，取巧就是全呢 为时实全嘛，这个实巧之一不讲的。什么时候讲呢？到了法华经讲的他说我叫你进入化身，是给你休息休息的，我不是叫你就蹲在这就不走的进入化城，进入化城不进去就罢了，进去以后一旦你想休息，我在这儿我就不走，赖还是不走了，那化城就没有了，没有了，化城就没有了，没有怎么办呢？这还要修哎，若诸方等赤小贪偏，包怨叹大，慈悲恨怨势力熟卷，不明并对何赞之意，这是讲这个方等会上对于小乘人贪偏智小贪大抱怨，这个叫他发菩提心他也不发过去是在这个法华公证之前呢慈悲恨怨势力熟觉，不明并对何赞之意。若般若共，则三人同入；别则菩萨独进。般若会上，这个三人呢，就是声闻缘有菩萨共入的三人共修共入的那么这个还这个是叫这个动根的，立根的呢是就别的菩萨可以度尽就被这个别缘二教所接菩萨度尽，广利因入尽境虚空，亦不明共别之意般若这个教呢有共有不共，共则对三乘，别则但对菩萨若涅槃在后，料持三修，初点五位，亦不为说如来智教原委要界之中，凡此诸境皆是斗机会他，斗会他意，令他得意令他得意就得住好就罢了不谈佛意，不谈释迦牟尼佛五十摄教之意的原委不谈佛意的意取何之，精精不耳了这是挂饰法门纲目，大小观法实力无畏，种种规矩皆说不论，为前景已说故， 大论如来布施之原始，众见取语，顿见见顿事实，大事因缘，究竟终起，当知此经为论摄教大纲，不为维系纲目。譬如算者，除下后除，既定大数，不存斗壶，只为神论佛教，只论佛教妙说圣心，尽会原因原身本果啊，所以一性不已。若能精致教下，则是如来全实而知也。嗯，这一段文呢，就是点明了啊，这个是这个解释这个《法华经》的啊，其他经典除了《法华经》以外，五世四十九年说法，坛经三百余会，十二部经，啊，说了那么多的经，那么多的法，都是当教论义。不论这个教为什么要这么说，说的给什么听，什么意思，不论佛的，不论佛说法的意思，啊，你这得好了就罢了。司法佛经就不是这样子，司法佛经呢，凡是法门中的纲目，大小的观法，实力无畏，种种规矩皆说不论，都不说的。嗯，你说讲实力数，这个就都不讲的。为什么不讲呢？前面都讲过了啊，从华严、阿含、方等我都说过了啊，都说过了啊，说。那么你此经说什么？但论如来布施之原始，布施就是以全实二教，以全实二智所施的全实二教的原始，为什么啊？中间取语为什么？所以见顿事实，大事因缘，究竟终起，所以当知此教，当知此经为论摄教之大纲。摄教之大纲就是上来我们就介绍的五十八教，这叫大纲。不为维系纲目，譬如算者，这是这段文。一直到这个今天呢，我们就。剩下还文字还多啊，这个我今天要讲到这儿为止哈。